凌晨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正在澳洲访问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提醒当地商界，在考虑投资的时候不能够忽视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性，香港位处三角洲中心是作为起步的最佳选择。他指出，随着中国入世，商业机构迁移到本港可以早着先机。曾荫权在墨尔本会见300名本港留学生的时候，又呼吁他们毕业之后回香港发展。他提醒学生说，不用忧虑现时的经济气候，指出基于本港巩固的经济基础以及为内地带来的商机，前景会是美好。俄罗斯空军一架大型运输直升机失事，塔斯社报道至少85名军人死亡。外电引述消息说，直升机可能被车臣游击队击落。俄国军方发言人表示，直升机载有126人，飞行期间机师发现引擎着火，要在格罗兹尼附近一个基地紧急降落。空军经已派出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的原因。强烈热带风暴黄蜂经已在湛江附近登陆，估计风力达到10级，并且会落大暴雨。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湖南以及贵州大部分地区已经受暴雨影响，湛江等29个县市发出台风预警信号。预料未来一个礼拜，广西将会面临严峻的防洪形势。另外，海南省海口美兰机场受到黄蜂的影响，超过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北韩领袖金正日听日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为期四日。俄罗斯远东地方官员作出呢项宣布。金正日访问的第一站是俄罗斯边境的哈桑，他将会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以及其他官员欢迎。当地传媒估计，金正日可能参观潜水艇和战斗机的制造基地。在回程途中，金正日可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停留，并且在那里或者附近和普京举行会谈。台湾高雄市的登革热病例突破1000宗，疫情有继续蔓延的迹象，当局要求民众做好清洁工作。在台北市亦都有两宗登革热病例，市政府今日开始派出稽查大队，取缔蚊虫滋生的源头，以免疫症蔓延全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已经扑灭，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慰问救火的人员。发言人表示，由于这次受影响的面积只是占全部面积的1/1左右，所以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的原始森林区7月下旬被雷击引致大火，先后出现大小15个火场、几十个火点，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森林雷击火灾。在财经消息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426点，刚刚升了96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10275点，比本港收市上升2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8902点，升12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80点，升18点。在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海域及高地吹强风，日间风势逐渐减弱。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有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下昼11点，强烈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北纬 21.9 度、东经 110.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入广东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间中有大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山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稍后转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后转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7至8级，稍后转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西至西南风6级，日凌晨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6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雷暴，东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6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20公里有骤雨。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会在8月份再度推出展翅计划，为离校青年提供多元化免费的职前训练和工作实习机会。计划在8月15号至24号接受报名。劳工处会举办多个课程展览，职场招生。想知道展翅计划和展览的详情，请致电2835-2188或者浏览网页 www.yptp.com.hk。 上同你开台真正， 你识做嘅大把好牌你上啊！想食边只啊？ 90000 嗱，俾你啊！ 多谢晒，收得你钱，但嘢点都俾你做嘅。 知道有人进行台底交易，就要立刻举报，等佢哋冇啖好食。 惨啦，食炸糊， 咪俾贪污做大，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 ICAC。 太阳计划2002。 优异青年音乐会演出歌手陈冠希，宣言之， 我只是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 陈绮贞， 东往西北往下个目标，我为了什么一直要啊要，不惜为多我到处跑到走。 8月24号晚上7点半， 黄竹坑运动场。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哇，突然之间好肚痛添。 是吧？ 真系又唔系讲笑 啊！你条毛管都竖起晒喎。 系啊， 你今日垫咗个靓发，梳翻个靓头，系嘛？染咗色之后，顶唔住。 你唔好引我笑，我惊我会。 我今日觉得你个形象咁新颖，估唔到你而家吓毛管竖起晒，咁要点啊？ 唔知道会突然之间有咩冻嘢咧？ 我谂系啊，要唔要揾啲冻嘢以毒攻毒啊？ 你真系对我好啊 ，Jason 曾。 唔系啊，真系 work 噶。 咦 ，UFO 入咗嚟啦 ？UFO 入咗嚟，不明飞行系咪？睇自己不明嘅来历之下，已经飞入嚟啦自己。喂，咁啊，出边一号呢个热带气旋警告咧就验证生效，咁啊，彭程咧就做咩？ 你继续讲啊。 系嘛？ 我冇事得噶啦，我忍一阵先吓。 我哋忍唔到一阵噶，因为一忍啊，一忍就两点噶啦。 得噶啦，我忍到两点先啦吓。喂，嗱，今晚嘅夜妈妈夜爸爸咧，系一个真系好全新嘅晚上吓。呢个时段咧，我哋咧喺《星光奇遇》嘅带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咧就系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唉，各位二台嘅听众，我哋终于可以回归。直情系为二台效力， 自成一角啦！ 终于可以真系翻翻到我嘅娘家香港电台第二台。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嗱，今晚其实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晚上啊，对于我啊个人嚟讲，因为今晚咧，一台同二台咧正式分途广播啦。 一五台 系啦，总之。我係淨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咁啊一台方面咧就有我嘅恩師，有我嘅師傅，有我嘅恩人，魏炳郎先生，就喺隔離台咧，同呢個小徒弟咧就係同時段咧播放嘅。咁我首先預祝阿郎哥咧身體健康先啦，同埋阿錢小姐就節目蒸蒸日上。咁我哋咧將會咧師徒咧。联手嘅系枪嘴向外嘅， 梗系啦，梗系枪嘴向外啦。我哋咧香港电台是一个 family 嚟噶嘛，即系我哋唔会攞住啲枪。嗱，李伟旭啊， 唔会自己打自己人， 一定唔会自己打自己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嘛，系嘛？ 咁啊嗱，如果你咧系自命年青嘅，都中意 UFO 嘅朋友咧，咁可以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但系嗰啲啲嘅哥哥姐姐啊，咁可以。隔離台啊，香港電台第一台同第五台， 香港一個自由嘅社會嚟噶嚇，咁、我哋都會兩邊分途各自努力，咁、放心大家嚇。 係啦，咁我知道咧，我啱啱咧就係收翻我啲 email 嘅時候咧，我都收到好多聽眾 email 咧，就有關咧雲海嘅一啲即係詢問嘅嚇，因為上個星期咧佢嗰個黑色星期一咧，自從出街之後咧，哇，佢反應都唔錯喎嚇，咁啊一間雲海嚟到嘅時候咧，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呢啲咁嘅 email 嘅。 可能今晚咧要即係加長少少，如果有 email 分享嘅話，因為咧雲海自己嘅料咧每一次都系嚟到咧，喂，我唔够讲，第一次一见到佢唔会讲，喂 ，hello， 点啊？呢、這个礼拜，喂，我唔够讲，今晚 系啦， 咁我真系帮唔到你啊，云海。 我都话啦，直情咧，我好想咧，云海，我就我要揭开你个脑袋，我可唔可以睇下里边究竟系点样噶？ 同埋云海喺我上个礼拜嘅节目嘅其中一晚咧，佢咧今晚系有一啲回应嘅，咁啊，阵间大家会知道系咩噶啦 ，OK？OK。交俾你先。 十二点半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啊云海嘅加入啊，加埋 Jason 咧，我哋会有黑色星期一。今晚咧，我哋会继续为你揭开一啲中国 UFO 嘅档案。三十七度，你谂起啲乜嘢咧？吓，会唔会谂起咧铜锣湾街边嘅小食档、打鼓岭或者屯门，甚至系旺角人多车多嘅街道？三十七度系做紧高温瑜伽嘅时候。 三十度，阳光下漫步，同心地进游沙滩搭石路，又到夏日，我心已暗暗叫。火像梦露，狂洒魅力，沿沙滩在猎捕，遇上梦伴，我心已暗暗醉倒。倦，身体每一寸放松；远，身体献给你抱。何必画问号？求生若梦，寻开心勿让步，尽心爱到老，让冷炎烈地流露。 南美军三十度，忍住先啊！喂，有冇试过呢个高温嘅瑜伽？唔止三十度啊，三十七、三十八度咯。上个星期咧，我真系走去试咗啦。梗系啦，我咁啊，作为一个即系传媒嘅朋友，都应该去试下呢个滋味究竟系点啩？佢都唔系想象中咁热啫噃。真的有时行过街边，我想尤其是架车后面都起码有37度，所以都热到惯晒，冇乜特别嘅感觉。即係觉得呢入到去，嘩，未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见到有好多人有啲瞓咗喺度。但係个个都冇出声喎，因为呢做呢个高温瑜伽嘅时候呢係唔可以讲嘢，之前都唔讲啲添。所以如果你周围望的话，一定会被先生闹你，做咩周围望？听我讲嘢，里面咩人都有，有男有女，女的个个都着得非常小布，男的就直情冇着衫。原来企喺我前面嘅系一个非常宽阔的膊头，是一个非常之好身形的男士，我真系晕。 心是河，陶醉在沙漠里的香奈河。 常听呢个版本都系欧阳菲菲噶嗬。今晚佢唔系欧阳菲菲，佢系热情嘅余承庆，热情的沙漠。哇！啲人咧成日都话咧做瑜伽咧可以 feel 到自己身体咧究竟系点啊？咁当然咧，梗系会 feel 到啦，因为你要呼吸，即系你会控制到你自己嘅呼吸噶嘛吓。咁但系你吸咗啖气之后，你会觉得喂真系我肺咧好似觉得真系增大咗好多。除此之外咧，你都会留意到你嘅身体变化系真嘅。因为当你咧尝试去做一啲动作嘅时候，譬如话咧将一只脚翘埋去另一只脚。尝试一下，啊试下啦，而家，然之后慢慢慢慢咁坐低，越坐越低，坐到好似坐凳仔咁啊，唔该。咁你就会 feel 到自己嘅身体，尤其系骨头，哇，真系好鬼硬噶。点会头先个动作你做唔做得到啊？如果做得到嘅话咧，都恭喜你啊！之后第二个动作单脚企，然后另外一只脚俾另外一只手掹住，跟住一并掹唔掹得高先？叶倩文，叉叉叉，放心啦，我目标咧，希望可以将我只脚放喺个头上边，我系唔会放弃。等我做到之后，我一定会喺夜妈妈与夜爸爸里边表演俾大家睇嘅。烦恼可以谂到你变化石，开心咪可以令你放下心头大石啦。 彭前曾仕贤。夜妈妈与夜爸爸， 凌晨嘅12:25，8月20日星期二，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Hello， 你好， 我系肚痛紧嘅彭晴嘅喂， 忍住先，忍住先，

黑色星期一，现在开始。今晚黑色星期一当然就是有新穿深蓝色。这个恤衫的 gel 到个头粒粒令的云海也都有深蓝色的 T 恤的 Jason 加埋 是啊这个呢飞极都不喐的 CD 机 为什么会这么搞的不是真的这么黑的 黑色星期一现在可以 了是啦 欢迎欢迎欢迎 有些听众的朋友呢就即听完这个黑色星期一之后呢哇真的很兴奋有些即朋友 send email 给我就说哇即很期待着接下来究竟黑色星期一呢会是怎样 再讲些 什么也都有些朋友哇你知不知道我真的第二天我九点钟要上班我听到你两点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有位听众 Zero 呢他就说啦他有一件事想介绍给云海的因为呢他说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亚视 World Channel 呢曾经播过一套呢叫做无定飞棒的 documentary 哦看了啦 是啦他说觉得呢好得意好过瘾他 有 咁提及一些不明的生物呢实在是好奇怪到而家都冇人知喎咁云海你知唔知呢 其实呢嗰段片呢国际台我諗大概喺上个月头播嗰套呢咁就係买外国嗰套片啦当然。咁因为嗰日我都收到电话嘅叫我睇咁但我睇完啦咁但呢我就有少少失望嘅。因为点解我失望。 我都话哇好得意啊咁。 係因为嗰 set 片呢我喺两年前美国睇过㗎啦。咁我就諗緊會唔會有新嘅片段。 原来以为執到寶帶 又 係 嗰啲解 剖 外星人分集嗰啲係咪咁咪佢係因为嗰 set 嘢呢喺两年前睇嗰陣时呢而家我諗住有新嘅即係佢係因为形容话一支棒嘅嘢会喺你如果定鏡或者慢鏡慢慢播呢佢就会见到有啲嘢飞过咁样嘅。咁但个问题到而家都解释唔到啦因为有好多系甚至佢哋讲緊一啲地坑你跳降伞玩嗰陣时候就影到啲咁嘢啦。咁但係新嘅片段冇之余呢咁佢又冇将以前嗰集片再去解释得清楚啲。咁变咗我觉得我有少少失望囉。但虽然我都觉得系神秘嘅因为都唔知系咩嚟嘅。 不过仲有呢、這个唔知明珠台话细World 啊就嚟播呢一个 Crop Circle 嘅。 特輯係咪？終於肯播呢啲嘢啦！ 不過佢成日都播嘅呢啲嘢，不過就即係 Discovery Channel 播完好耐之後，佢先買到可能啲片， 可能係 即係等普羅嘅觀眾可以欣賞到。 但係其實你只要黐住夜媽媽與夜爸爸黑色星期一，有好多嘢都係。 系，但系咧，即系呢样嘢，我又唔卖花赞花香啦。即系我哋就系可以讲啫，因为嗱，电视咧就又可以睇到嗰啲 crop 咁我亦都即系唔系话 sell 佢哋咯。即系我觉得要睇到呢个真实嘅嘢咧，先至可以即系你会想象到更加多嘢。你听只不过即系可能自己脑幻想到一啲 crop circle， 但系我觉得因为我 recommend 大家即系提议大家，希望真系要睇一睇。即系相又好，咩都好，系嘛？ 不过咧，我都好想嗰啲电视台咧买啲新， 买新啲嘅， 系咪？ 唔好摆八十年代嗰啲。 点样咧？系咪因为拍唔到定卖贵咧？就系因为版权问题。 一定唔系嘅，一定系唔舍得买咁贵嘅啫。因为九十年代到2000年到今时都有好多新关于即系 Crop Circle 嘅 documentary 嘅，但系我谂佢哋系冇买到啫。 仲有嗱，我上个礼拜咧，即系我就讲咗呢个有个听众。提供嘅一個資料就係講呢個百慕大三角洲嘅一個船螺旋， 我有聽你講啦， 咁咧就我就打翻俾你啦，收尾。雲海呢單嘢你點睇啊？咁樣雲海就話黐線嘅， 我冇話黐線。 係咁啊，請你解釋啦，解釋埋呢個我哋就正式開始。 好好好，因為咧其實佢講到一個大漩渦一個反射，係 啊 係 啊，即係焦聚焦落嗰個中間個中心度。 咁但係佢講到一個 point， 我覺得嗱佢好。即係點講咧？係好科學性去解釋到，可能架船點樣消失咗，或者啲飛機點樣消失咗咁樣嘅。但佢又解釋唔到一個好重要喺百慕達三角洲出現嘅情況，就係好多船同埋飛機咧，最近嗰單1997年都發生咗添。咁就係架船出咗去嘅時候，入咗個百慕達三角洲個海域，但係架船係會飛，即係漂翻去個航邊 沿岸， 沿岸，但係個人係冇咗嘅。呢啲 case 係好多嘅。 OK， 咁啊，即系信不信由你啦。咁啊，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呢啲嘢永远都系咁啊，所以就不可思议就系呢一度啦。今晚我哋将会咧就集中讲讲中国啊，贵州嗰啲嘢。 冇错冇错。 呢首歌之后正式开始啦。 Tomorrow comes today。 佢哋系 The Gorillaz。 Love our soul. The DJ 凌晨时间12:38，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黑色星期一。 好彩你报咗一个时间啫，因为我要澄清啊。 系， 因为上个礼拜有人问我啊，佢话呢啲系咪录音节目嚟噶？哇，我唔系，我系现场讲嘅。 点解咧？ 系现场直播嘅， 即系佢知道你好早瞓。 唔系啊，唔系啊，佢觉得我哋好似录晒好 match 啊，所有嘢都好似录得好好睇睇咁。我唔系， 唔好再讲呢啲啦，我会摆钱入你银行啦。OK， 行啦，开始啦，又讲回应，因为头先唔回应啦，都 系我都要讲嘅。咁啊，好，今次咧其实要讲翻咧就系讲紧贵州省呢个地方。咁点解要讲贵州省呢？贵州省对我嚟讲咧，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全中国。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神秘性重嘅一個省份咁本身除咗你話佢個地形咧，你如果睇真係睇地理地圖咧，佢係極多山峰，完全係冇平地，完全係一個有一部分喺雲貴高原上面啦。咁全部係利利奇奇嘅山峰都有嘅。咁仲有另一樣嘢就係佢裏面本身嘅民族啦。有人話俾你聽，全中國最多少數民族嘅地方係雲南啦，但其實呢個係其實係錯嘅，其實係貴州嘅。貴州係差唔多有成27種民族喺入面，之餘佢仲有一種叫做古魯漢族。 哇！古魯漢族， 古魯漢族即係好耐之前遷徙到去，而家但係仲係 漢人， 漢人嚟嘅， 即係純種嘅 純種漢人，但係佢哋著嗰啲衫仲要係古魯嘅漢族衫。只有貴州運動， 而家現在都喺， 而家喺度，佢係著住啲古老嘅漢裝去耕田 啊！我記得我好似有一次睇一啲嘅雜誌咧，好似係我唔知嗰度係咪貴州啦，但係有介紹咧，就話嗰度啲人咧就係好似係過翻秦朝嘅生活，著翻嗰啲古老嘅唐裝衫，然之後咧男仔又梳起曬啲髻啊咁樣， 但係即係仍然都即係繼續我哋嘅文化嘅， 冇錯， 當年嘅文化 係啦。 哇！呢個地方又係好值得去， 好值得去。咁但係個問題點解會講到即係貴州山同 UFO？有關咧，咁因為貴州省實在嗰個地形咧，尤其是個山勢， 降落唔到喎， 就係唔係嘅，其實 嗱，可以試下啲山睇佢嗰個引擎， 即可以平衡到頂住喺個頂度， 唔係，因為咧仲有另一個咧天然嘅天然嘅現象啦，天然嘅環境啦令到貴州咧係充滿住每，其實佢每一座山啊全部都係空心嘅， 嚇， 因為佢全部都係溶洞嚟嘅。 溶洞即系咩啊？ 即系溶洞喺入到去咧，全部啲笋啊，全部系嗰啲有 即系啲奇景嗰啲掉晒啲嘢， 系啦系啦， 溶晒之后就溶 支支， 即系干咗之后， 系啦， 就形成咗好似啲即系 中雨咁， 中雨系嘛？但系佢又唔系全部中雨洞嚟嘅，即系全部系溶洞，即系里边咧，你只要揾到一个窿去入到去嘅话咧，差唔多全部贵州省嘅山， 即系如果俾拉登发现到就 空嘅， 就拉登发现到就系住晒喺啲地方， 系啊， 即系通晒， 正如我唔覺得邊個地方咧，因為講咗出嚟就泄露國家機密啦，就係、是、一個地方， 你連國家機密都知，我真係唔怪得知你個電話後面整咗個十字架貼喺度啦。 即係你好運啊，大佬， 梗係見到啦。 我哋講緊有 咁邪靈嘅嘢， 中國某一個地方咧，佢嗰個軍事基地就係設喺每一座山嘅裏邊，係空心 爆咗啦！你而家都 唔係我唔講邊度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因為我親眼見過嘅， 我咁今晚有人裝偷聽器嘅， 唔使偷聽啦都 喺佢屋企睇佢同邊個通話。 唔係，咁因為咧嗰個地方當年。其實都 即係嗰個地方咧，嗰啲軍隊咧，其實領咗好多次工嘅。當日本仔打嘅時候咧，咁嗰個地方係啲山窿係直情出軍機去射。咁變咗你其實一個山，如果入邊全部係窿嘅話咧，尤其是嗰啲巨型嘅窿啊，貴州裏邊全部都係巨型嘅溶洞嚟嘅。 嗯， 入到去咧，你完全係唔知道哇有幾遠、有幾深，甚至有幾大。咁而家開放出嚟嘅溶洞參觀嗰啲咧，你入去遊下參觀，其實係好少、好少、好少。 咁其實咪幾靚咯，入到呢洞 係好靚。咁、但我一陣間再遲啲，我先講翻我去貴州嗰時候，我發覺一啲好特別嘅溶洞係出現咗。 你介唔介意講下點解你可以去到咧？ 唔係，貴州係人都去到嘅。 唔係即係你嗰啲溶洞啊，即係大家去唔到嗰啲嘢。 哦，唔係，去到嘅，大家去到，大家去到。唔係，咁我講翻就係、是。即係如果有咁大嘅空間俾一啲物體去匿埋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可能係可以成為到一啲嘅基地，即係講緊 UFO 或者外星人匿埋嘅基地。咁其實最 哇好夢，而家好鹹蛋超人啫，講 係咪？係啊係啊，即係你好似幻想緊揭開個山，突然間有啲衝出嚟， 佢就可能變咗嚿鐘魚咁樣嚇，然之後終於彈出嚟，佢喺度瞓。 你又諗到喎、 啊？因為江山一撳個掣，有個透明罩罩住個山咁樣， 有 去翻卡通片時代。 咁因為點解咧？就算係講緊由內戰前到而家為止，貴州嘅目擊 UFO 個案咧，一啲 case 咧，都係同中國其他地方甚至外國咧係極之唔同嘅。咁要講一個咧，喺貴州最經典、最經典、最經典，一個可以話係叫做啲人點形容咧？ 驚天地泣鬼神， 你唔可以咁講，咩係一個叫做空中火車嘅 case 嚇、啊？ 空中火車嘅 case， 平時飛碟嘅啫，佢係火車。 係冇錯，係火車嘅 case。咁我要講翻時間就係1994年嘅11月30日，當時夜晚凌晨3:20到嘅。咁當時咧就喺貴陽市咧，貴陽市就係貴州省嘅省會啦。咁貴陽市嘅市郊咧有一個叫都溪林場。即係一個森林嘅牧養場嚟嘅、即係種森林嘅，即係其實保護森林區嚟嘅，好大片好大片，咁從來都冇事發生過嘅。咁嗰晚咧就怪事出現啦，咁嗰晚咧就係喺凌晨嗰個時間咧，就喺嗰區附近住嘅市民啦、村民啦，同埋嗰個林場嘅一啲嘅工作人員咧，就喺突然間就聽到一啲好巨型嘅聲響。咁係開頭點聽咧？開頭即係佢哋聽嘅時候係俾人嘈醒咗咧，係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咁樣嘅。 就嗰度有冇火車鬼先？ 嗱應該點形容？ 呢個可唔可以講係即係羅斯威爾嘅大陸版咧？ 佢唔係，佢又冇墜毀嘅。不過當時咧，其實聽到啲聲嘅時候，因為貴州其實冇貴州係有火車嘅，但係個問題係佢嗰個林場附近係唔關事嘅，係啦，唔關事。咁其中一啲嘅工作人員，包括而家有個 case 就係講緊一個喺林場裏面工作嘅。即係場長咧，可以咁講啦。佢哋姓有個姓徐嘅朋友啦。咁佢就喺聽到呢個聲嘅時候，當然就即刻 炸起身啦， 起身開門睇咩事啦。咁當時佢見到嘅情況就係點咧？佢形容出嚟就話，當時佢一開門見到個山頭好遠嘅山峰上邊，好遠好遠嘅，有兩盞白色嘅光嘅。 嚇！ 咁兩盞白色嘅光，佢形容就似咁簡咩咧？就係你喺高速公路黑色嘅環境裏邊見到兩盞車頭燈。 嗯。 咁一路。嗰、那個聲就喺度咁 近啲，近啲， 係啦，好近，好近，好近，好近，好近咁樣，一路由遠到近，去到佢附近嘅森林位置。咁咧，嗰兩陣燈咧，亦都由遠至近係大啦，咁一路係啦，越嚟越光啦。但係咧，佢哋開頭有啲人係見唔清楚咩事嘅，即係見兩盞光有啲咁嘅聲咧，就衝過去嗰邊嘅森林嗰度咧，一路鏟落去咁樣啦。但係喺空中㗎，唔係喺下邊嘅。咁一路鏟。 佢哋見到係喺空中嘅， 係見到係空中嘅。咁其中有啲嘅人員， 佢成條龍咁樣喺空中， 甚至有人點後來點睇得清楚就係咧喺嗰個 飛龍啊， 紅色嘅唔係白色嘅光嘅中間咧，即係嚟兩盞光後面吊住一個白色嘅影像啦。 豪仔已經畫咗幅圖喺 後面。哎呀，但係佢畫得真係好似喎，點解咧？係佢因為個目擊者係見到兩卡車。兩卡車咁嘅形態嘅嘢，係喺晾住喺個白色個空間裏面咧，一路衝過嚟嘅。即係我覺得佢畫得好準，因為又係兩卡車咁一路衝。咁嗰個位置喺個森林管理場嗰個位置見到嗰啲咧，就一路衝過去咧，就鏟過去一個山頭，叫佢哋叫豬頭山嘅一個山頭。 豬頭山， 打到你豬頭咁就飛咗啦。 係啦，咁就彈開咗就飛走咗嘅。咁之後咧，佢就好驚，因為唔知發生乜事啊嘛。咁就即刻到佢因為佢維持到佢唔係太長，都係幾十分鐘嘅時間。但係咧，佢去到啲人等到天光嘅時候，就即刻衝去個森林區睇咩事啦。咁就好多好多好多個嘅樹林咧， 係俾人 斷曬嘅， 斷曬、嗯、劈開曬。 哇！ 劈開完係 撞咗落去嗰只， 佢又唔似撞咗落去嘅，佢有啲咧劈開到一半半咁劈開咗啦。有啲咧係成個連根拔起飛起咗啦。 哦，即係一定係冇可能有人一大班人去斬。 係冇可能，冇可能。同埋咧，佢有啲 case 係佢唔係成片成片嘅，佢係咧幾千畝嘅樹林裏邊咧，其實佢係好似蜻蜓式嘅，即係拍片咗少少，再片少少，再片少少，再片少少。 即係好似嗰啲你喺水邊掟石去片片。係 啦，冇錯冇錯，佢係咁樣跳躍式去片。 即係破壞環境嘅、啊、簡直 係。係啦，即係冇可能係人去做到嘅，同埋係一個咁短時間有光喺上邊見到兩卡車咁樣。咁之後佢即刻當然通知咗好多嘅工作人員，亦都去揾埋其他附近嘅工作人員問：喂，究竟發生乜事啊？咁樣，咁佢哋一去到即係附近嘅地方咧、嗯，已經原來嗰晚係大部分喺附近嘅人咧都已經知道咩事，仲要發現一啲更加令佢哋震驚嘅事件。 哦， 呢件震驚嘅事究竟係咩咧？ 是你，左边是你，右边是你，白天有你，晚上有你，想的念的全部都是你。夏秋冬，一年四季，我都好想好想抱着你。 任贤齐歌名叫做《爱的世界》， 黑色星期一。哇，究竟 贵州 有几恐怖呢？你会唔会吓到好多朋友諗住去，但係都会去唔成咁样呢？黄海先生。 唔会嘅，贵州好有好靓嘅黄果树瀑布，係非常之靓嘅。 啊，我都听过有一个外籍嘅朋友，即係一个鬼仔嘅朋友讲，佢话哇，贵州 very beautiful， 佢就喺个黄咩 黄果树 瀑 布 出面有一嚿石， 系 咁啊写啲中文字， 系 佢就 send 俾我， 系 佢话呢啲字点解 啊？ 我唔识解，嗰啲古文字跟住慢慢 啲甲骨文嗰啲嘢。 不过咧，黄果树瀑布咧都有啲阴面嘅，就系你朝头早八点之前去到嗰个瀑布系冇瀑布嘅，吓 未开啊？ 系因为佢系用人手调校嘅。 吓， 呢个系已经 咁你夏威夷啲风咪仲奇怪，一踏正十二点佢就开风扇就吹到五点钟静晒，咁咪仲奇怪？ 唔系唔系啊，我系讲紧真系用人， 嗰个系天， 系嗰个天然，呢个系真系用人手教嘅。 吓， 因为佢当年原装系冇咗噶啦， 原装系冇咗，原装系整即系成件事系完咗噶啦， 完咗， 佢就搵人手去 而家系一个瀑一个水坝嚟嘅上边。 哦， 呢个唔好讲，呢个唔 好。好，咁啊，贵州方面嗰、那个嗰、那个火车卡收尾系点 咧？其实咧去到咧之后，嗰啲职员同埋嗰啲其他嘅工作人员咧，即系喺森林工作嘅人，同埋当地嘅一啲嘅包括咩咧？包括贵阳电视台嘅一啲记者啦，同埋一啲当地嘅即系干部啊等等咧，就去调查呢单 case 啦。就再揾到一个仲更加令人震惊嘅 case， 就系喺嗰个森林附近咧，有一个贵阳嘅钢铁厂嘅。 嗯， 咁嗰个钢铁厂咧。吓，嗰班人就真系好啦，因为咧嗰班人咧有当中有一班嘅即系工人咧吓， 夜 晚 开工， 唔系嗰班夜晚佢哋咧喺度打牌， 喺公司打牌， 系喺公司打牌咁样，就一路打到凌晨几，即系三点几嗰阵时咧，佢哋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这么吵呢？ 系啦系啦，因为咁样咁样，咁心谂唔系有人翻嚟搞搞震啊嘛，咁样，咁佢哋就喺个窗度咧就想望出去，咦唔系，即系同嗰个姓徐嗰同埋其他嘅村民望到一样，就见到天好远嘅地方咧有两盏好白嘅光。佢覺得真係似車頭光嘅，又係聽到勁咁勁咁勁咁勁咁咁一路咁啊飛過嚟。 但係外星嘅飛行物體點會有咁嘅聲啊？ 或者 佢點會咁低科技、啊？ 我覺得未必嘅。正如而家可樂咧啲橡膠樽都起開咗個新嘅就噗一聲啦。即係我覺得佢又咪有少少仿古咁，我唔知啊。呢、這個 即外星人玩復古， 我唔知啊。呢個 增整啲懷舊嘅聲， 呢、這個古嘅啫。咁當時佢哋睇咗之後，喂奇怪喎、啊，點解上面即係天空嗰度咁嘅嘢嘅？咁我哋所有嘅人就當然擺啲塊褲麻雀啦，就去開門。咁開門嗰下就奇啦，竟然咧佢哋嗰個宿舍裏邊咧個門咧竟然無端端 lock 咗。但佢哋係裏面自己鎖㗎嘛。 哦，即係裏面鎖但 係裏面開唔到。好似有啲即係佢哋形容可能係啲磁力問題啦、啊、開極都開唔到。咁佢哋都覺得唔係呀嘛，喂大佬我哋裏面鎖個門點解裏面開唔到呢？開極開唔到。咁佢哋聽啲聲音越嚟越近呀又成呢，咁佢哋就話唔得啦，咁你要搵一個比較好呢個窗呢，就望清咗嗰嚿嘢發生乜事啦。咁佢一路去望，咁嗰嚿嘢咧就越飛越近，越飛越近，係飛到 向住 向住佢哋嘅方向飛嘅，就飛到去佢哋上面， 可能佢哋想學麻雀嘅文化。 咁、但係飛到上面嘅時候大鑊啦，因為呢單嘢都幾大件事嘅，就係、是、咧，當時咧飛過呢個宿舍，因為佢唔係真係正嗰啲石屎樓嚟嘅，即係鐵皮搭嗰啲屋啊，嗰啲簡單啲嘅屋啦。咁佢竟然成個鐵皮屋嘅頂咧 係 抽起咗上去上面。 我哋係好明顯係即係可能係磁力嘅問題， 可能係啦，但係佢係抽起咗飛咗上去，咁其他人當然就捉住曬啲台凳啊，就話死啦咁樣啦。咁而當時睇佢哋面前嗰、那個單位同埋嗰個廠嘅一啲嘅嗰啲叫咩鐵嗰啲叫做柱啊， 嗰啲桩啊， 嗰啲鋼柱啊，咁 有 鋼柱咧，即係頂住嗰啲廠嗰啲鋼柱咧。有四条钢柱咧，即系四厘米直径嗰啲钢柱咧，系成条吸咗上去。 哇！ 即系正中劲哥嗰啲龙卷风， 系啊，仲劲过龙卷风。即系你谂下，咁样都吸咗上去，之后仲有一条咧，即系唔四条吸咗上去啦，有一条咧系无端端系俾人劈开咗一半，吸咗过一半上去。 哇！四厘米嘅钢筋可以劈 开咗一半，之后吸咗上去。之後仲要係咧，嗰個廠裏邊有一個嗰啲所謂運嗰啲鋼鐵嗰啲火車咧，所謂嗰啲即係嗰啲軌火車軌，即係簡單嗰只啊，即係運礦嗰啲火車軌啦。咁裏邊咧，其中一個火車個箱咧，即係唔係火車嚟嘅，即係運貨嗰啲卡車啦， 係啦。 嗰啲卡車上面有一個50吨嘅鋼鐵材料係封喺入邊嘅，即係你50吨，你講緊差唔多係講緊5000磅啊，5000磅嘅鋼鐵材料就喺佢經過嘅時候，成架卡車咧係被拖行咗呢個20米嘅。 一路 喺里边嗰个厂里边 系啦，冇错啦，拖行咗成架车系20米，即系佢经过地方好似你讲得好似磁力咁咧， 即系好似所有嘢系咪都系向同一个方向 系啦，冇 错 啦，被抽去嘅。咁、啊、而其中有一个，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啦，如果你话全部吸人，即系吸呢个铁嘅或者铁器嘅嘢嘅， 咁 你可能 系 磁力，系啦，磁力嘅嘢咯。但有一個嘅員工咧就搞笑， 紅中都飛埋出去， 因為有一個員工咧係俾人吸咗離地一米嘅，咁佢係離地一米喺度大嗌狂嗌之後，就佢嗰個火車經即所謂嘅空中怪車啦飛過之後，嗰、那個人就跌翻落嚟嘅。 哦，佢又吸咗上去。 唔係佢冇吸到上去。咁個問題係佢哋覺得好迷茫，因為你就算係用科學解釋，你可能用磁力去解釋，咁你人點吸咧？ 因為佢係咪斷過腳懟過啲 鐵枝喺裏邊啊？好諗法喎，我冇諗過呢個問題。 斷大髀腳或者斷手骨嗰啲，全部你要插支鐵入去嗰度啊嘛，咁咪又俾鐵咯佢。 啱喎，呢個要問一問。 佢升唔升高？ 咁升高一米， 可能系啊。 佢又踩过电单车，个头壳有块铁喺度咁嗰啲咧。 系，咁啊冇谂过呢、這个。 精明啊！ 但系你应该做专家 吓，斩下佢只脚啊，睇下系咪有铁啊。我哋顺便帮佢抽翻出嚟。 咁但系即系咁样的情况，咁佢就好惊啦。当然啲工作人员觉得喂唔系嘛，即系情况点会去到？即係人又吸上去，啲鐵器吸上去，咁過到第二朝，當然咧，即係亦都有啲搜查隊出現咗嘅，因為驚有事啊嘛，咁樣人就發覺都冇事咁樣，咁仲不過有啲小道嘅嘢好得意嘅，就係、是、當地有個農村嘅居民啦，咁養咗只狗嘅，嗰只狗咧就好 笑，都俾 佢唔係俾人抽，呢只狗好得意就係由佢嗰兩盞燈開始進行飛喺遠山嘅時候，嗰只狗就開始追嗰架火車。追咗兩個鐘先翻咗屋企咁樣，即係嗰架嘢其實原來個即係個 point 係講緊個時間性咧，唔係話真係咁一下子嚟嘅， 係兩個鐘， 即係兩個鐘頭又好遠。去到嗰個地區之後飛走， 咁呢個係一個好唔文明嘅外星物。如果佢係一個不明嘅外星， 可能係咩咧？可能佢個火車嗰個技術咧就唔係好高， 可能佢 飛機嗰個技術咧就比較高啲。 可能直情就塌咗地球嘅一啲火車，跟住佢自己研究，因為完全 然之後咧根本就佢又唔夠材料，所以咧佢就嗰個鋼鐵撞嗰度咧就 溝啲材料，之後飛走。 我想問你有冇相影到佢哋斬嗰啲樹？ 有，佢哋全部嘅當地嘅個，我甚至有一個叫中國科學研究院。在貴州那邊的、啊、所以你不要說中國人研究 UFO 或者對他沒興趣，而是呢、那個、只是那個地區呢、啊、自從1994年到現在呢，那個 team 和附近的工作人員或者一些科學家去到做 site visit 的人呢是有400人次那麼多的了已經、嗯、當然他們也都全部拍了 video 全部拍了照，但是他們真的不會像美國那樣立刻公開的， 佢哋又收埋， 收埋先，全部收埋。 五十年後你再申請， 咁唔係五十年。咁之後就全部佢哋影曬相，影曬 video， 影曬檔案，甚至《貴陽日報》嗰邊啲記者都影曬嘅。In case， 咁亦都訪問曬當地俾人抽過上去啊，鐵廠嗰啲工作人員啊，全部記錄曬所有嘢嘅。咁而佢哋慢慢再研究翻嗰啲樹木嘅位置嘅時候咧，咁因為佢哋去到好多次，因為佢哋發覺原來嗰個範圍都幾廣闊嘅，即係每一次即係揾到嘅地方就係、是、可能即係佢形容得好怪嘅，佢話有啲地方咧就係一棵樹係俾人剷咗一半咁樣嘅，但係咧可能過咗幾十米之後咧，嗰係100棵樹俾人剷咗。 哇！即係頭先我啱啱諗緊就會唔會係中國嘅龍捲風 咧？你講得啱啊！呢、這個 point 咧就係開頭有啲人咧就即刻唔即係冇研究過嘅就即刻講嘅，但係佢哋話冇可能嘅， 冇可能龍捲風。你話如果即係佢係有100棵樹被斬， 唔係同埋咧嗰個當時有個氣象專家話，原來貴州係冇龍捲風嘅。 哇！ 好，陣再傾。